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那么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和我们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今天呢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这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喜庆氛围当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我们可以吃点好的啊，喝点小酒。所以今天我们的科创中国继续跟大家分享一种比较小众的葡萄酒冰酒，它的起源以及整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创新和亮点。那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帕巴拉冰酒的 CEO 胡其修，欢迎胡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帕巴拉冰酒的胡其修。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胡总私底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您本人是贵州人，科创项目哈，您的企业是在云南， 哎， 这两个地方一提到，大家说云贵好地方啊，那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可能哎都特别向往去这个地方旅游。能不能先讲一讲，您为什么把这个创业创新的这个项目在云南落地生根？先讲一讲这个地理的一个选择吧。 其实这个项目选择在云南呢，不是我们一开始的选择。最早的时候，我做冰酒是在2003年年初。那么2003年年初的时候，最早我们是把冰酒从加拿大引进到中国来做销售，和推广。其实在此之前，就是中国市场上是没有冰酒这个产品销售的。我们算是第一个把冰酒引进到中国市场，开始真正的做宣传和推广。 当时更多的是经销啊，就是代理销售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那么我们从2003年到2004年做了2年的销售之后，我们觉得第一个呢是这个产品，接触到的消费者都很喜欢，这个产品很受欢迎。同时呢，我们也看好这样一个市场。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尝试，引进技术之后在国内来做本土化的生产试验。但是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同时呢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做，就是虽然做了很多的调研，但是冰酒它毕竟是一个新的产品，它对环境对技术的要求其实都是全新的。包括我们传统的葡萄酒生产技术其实在这方面它也是一个空白。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北方做种植试验。但是很遗憾的是2005年，我们在2005年、2006年到2007年，我们在东北和西北做种植试验，后来都没有成功。 原因呢？ 原因是这样，因为冰酒生产呢，它首先要求是每年的葡萄采摘要到11月15号以后，而且要求是要在-7度的气温条件下，让葡萄在树上自然采摘这样的葡萄来酿造。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就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酿酒葡萄它能够承受的极限低温一般是-15度，所以在北方它就有一个问题，当气温到-7度以后，继续往后的话，气温超过-15度，葡萄就会被冻死。所以我们北方种植的葡萄一般在8月份或者9月份采摘之后，葡萄都是要埋土才能保证安全越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北方其实花了3年的时间来做这个试验，最后都没有能够成功。恰好是在这个时候，我云南的一个朋友就跟我推荐说，你如果到云南去，还有可能成功。当时其实我们也很惊讶。 对云南，按道理您应该很熟啊，离贵州这么近，为什么没首选想到他呢？ 他其实是一个思维盲点哈，就是说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零下七度一定是在北方， 要冷的地方， 对，冷的地方、嗯、但是云南因为它实际上虽然说纬度很低，但是它有些地方海拔很高，在海拔高的地方，那么比如说它有很多雪山，终年都是积雪、 嗯、 所以在纬度低的地方，海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其实恰好可能有这种冬季既可以到零下七度又不超过零下十五度的这种特定的气候要求。 嗯， 正是基于这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哈，得到朋友的介绍，所以呢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才到了云南。就是我们到云南的时候呢，首先是到了迪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香格里拉、 嗯、 那么通过对迪庆和周边地区的考察调研，后来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呢，先后在包括迪庆还有邻近的像丽江、大理、怒江邻近的这四个州市啊，我们选择了20多个点来做种植试验。 嗯， 后来到2008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生产冰酒的这个地方是香格里拉的维西县，在这个地方试验获得了成功。 嗯 啊，这样我们这个冰酒的本土化生产才正式开始的。 你看，这2003年到2005年，或者说在这个做销售做了2年之后开始想做本土化，到200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前期也是几年的时间才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进行本土化的生产。刚才胡总在谈到这个的时候也是给我长了知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长了知识，因为大家对云南或者说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特色城市会有一个固有的标签，比如一提到云南大家会说四季如春啊， 对， 对吧，这个温这个气温应该是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那怎么能想到说哎呀要在零下七度这样的一个低温环境当中去种这个葡萄采摘葡萄，哎呀，可能您也当时没想到，但是机缘巧合， 对、这个、 最后成功了， 对，这也是机缘比较巧合嘛。 嗯， 所以呢当然呢它这一个生产呢冰酒生产的这个葡萄啊，主要它对自然的包括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要求很高。 嗯， 所以像我们现在种植基地这个区域哈，除了它所处的纬度海拔高度之外，包括跟它周围的地形特点也都有关系。 嗯， 比如说简单的讲啊，现在我们这个基地所处的海拔高度是在2400到2900米之间， 嗯， 就是低于这个海拔高度呢，它可能冬季的气温就到不了零下七度，哎，那你就生产不出真正的冰酒来啊。 嗯， 但是如果说你高于2900米的时候呢，那就有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可能出现的就是冬季极端气温，最低气温会超过零下十五度，葡萄可能会被冻死。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海拔再高的时候，气温不够了，那么葡萄它有成熟度不够，它有生产不出好的冰酒来。 嗯、 所以比如说这是一个气候的一个因素哈。另外呢，这是一个有海拔高度影响的气候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另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地形条件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生产成功的这个地方啊，它其实处于横断山的核心地带，横断山的中部。那么简单的讲，就是四面从东西南北要到这个地方都是崇山峻岭、 哦、 那么在中间这一个一条河的一个小河谷里面，在这样的好海拔高度上，在这个地方那么能够做这个酒。崇山峻岭它带来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崇山峻岭中间，冬季的时候北方的寒冷气流它受到崇山峻岭的阻挡到不了这里。 嗯， 那么夏季的时候呢，太平洋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也被挡住了到不了这里、嗯、所以它这里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它的气候包括春夏秋冬，那么基本上通过我们到那儿那么多年的一个是了解，第二个是我们的数据收集哈，或者我们这么多年的实践，就你可以看得到春夏秋冬它每年四季分明，但是呢每年它的这个气候啊都相对比较稳定。 嗯， 就是说冬季我不会有特别低的温度，夏季也不会特别热，所以它相对形成比较稳定的这种气候特点和条件，而恰好是这种由地形影响的，它把外部因素 跟它摒除掉了，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循环的气候，保证了这个地方每年都能够具备生产冰酒的非常好的气候条件。 哎呀，让胡总一说我都想去那儿看看了哈。 啊，欢迎您有时间就一定要去体验体验。 是，您看说这个一个小气候，这样的一个在山谷当中的一个小的这个气候特点，四季分明，同时气候非常稳定，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做冰酒的这种原材料葡萄的生长。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四面都是山，然后您说这个要蜿蜒，然后又是在香格里拉那样迪庆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进去也不太方便哈？就是交通现在方不方便？您在这儿做事业跟外界的互联又是怎么来实现的？ 交通呢，现在的交通已经方便很多了啊。当然和北京啊，包括和我们内地，包括和昆明啊，和贵州、四川这些地方，它还是没法比的。毕竟它比较边缘哈。现在到我们那儿最好的路就是一条二级路，而且这个二级路呢，也就是两年多前才通的二级路哈，这就已经是最好的。我们刚去那儿的时候，有的路，有的好一点的路就是三级路，不好的地方其实就是乡村公路哈。那么基本上当时我们从香格里拉到我们现在种植这个地方，其实距离很近，就是200公里多一点 啊。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在这个路上开车的话，一般要6到7个小时，就是在这上面你能够开出来的速度也就是30公里左右哈。 你看我们要如果200公里，您在高速公路上开的话，最快2个小时， 2个小时 就能实现 了。对， 但是我们要6到7个小时。 对，那个时候要6到7个小时，而且那边呢，因为它崇山峻岭嘛，路又比较窄，有些时候遇到下雨呀，尤其是夏季的时候，还可能出现比如说塌方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我们经常被那个时候经常被堵在路上的也很多，或者堵了之后长时间可能10天半月不通车的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我可能代表一些听众要问一下了，您看您一开始说到最开始我们是只做销售，销售很简单啊，我只要把这个现有的产品然后对接到市场，然后看看消费者的反应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您为什么放着不做，非要吃这个硬骨头，非要把它做本土化？而且这个过程你看在云南那边，在香格里拉选了20几个点，那只有一个点最后是获得了试种成功，而且还是那么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勇气让您想到我要把它引进来做这种市场化本土化的推广？作为一个门外汉，谁给您的这种勇气和力量？ 话如果说往回说哈，其实我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做事情呢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一旦喜欢的或者说我认定的事情，我就会专注的坚持的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冰酒这个事情呢，其实触动我让我来做呢，最早是在我接触冰酒的时候啊，我对冰酒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传奇般的这种色彩，或者它本身产品非常迷人的特点啊，被它吸引。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接触的酒类产品比较多，我在贵州的吧，大家都知道贵州有茅台， 是。 那么当时其实不管是白酒还是葡萄酒，包括很多洋酒，其实我都略有涉猎，而且我在几个酒业公司里面都工作过哈，就是说对酒类行业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当我第一次接触冰酒这个产品的时候，真的被它传奇般的这种色彩和它独特的这种风格魅力所吸引，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我发自内心的一下子就喜欢上它了。所以当时我才，其实我当时是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依然从那儿辞职出来自己创业，到加拿大去找一个品牌引进到中国来做销售。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最初做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想法，希望能够把它引进到中国，通过不断的就是产品引进、技术引进，最终实现本土化的生产啊。其实是当时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梦想， 所以后面基本上就是按照我最早的这个想法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探索。所以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包括我们在东北西北种植的这种失败哈，都始终没有能够让我断绝这一个念头，或者说断绝这种探索和尝试。 就您本人的个人特点就是认准了这个事情，我可能不计投入，然后不计最终的结果，我就要一心一意把这事儿做起来，这个是您个人的一个特点。然后还有原因就是冰酒给您带来的这种刺激和震撼。那在这儿我们也得追问一下了，您看接触了那么多酒类，为什么唯独只有冰酒这样的一个产品深入到您的心里头，觉得哎，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是可以引进做本土化的，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传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酒，这儿您也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科普一下。 其实我被冰酒的吸引呢，也就是最早我接触冰酒的时候，听朋友介绍了之后啊，我也了解冰酒的诞生本身，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来讲，就是冰酒的诞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后面有故事。 对，它是最早，是大概在1795年的时候，是在德国，德国的一个酒庄啊，庄主外出去了。推迟了采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几天时间之内呢，突然就是天降大雪，气温突然变冷，等他回来的时候，葡萄园里面已经是冰天雪地一片。当时他非常心疼，因为觉得这个葡萄，按照习惯的思维，葡萄被这样冻了之后已经不能用来酿酒了， 毁了， 毁掉了，所以非常心疼。但是呢，作为庄主，作为自己的这个葡萄园这么毁掉了，非常心疼，所以舍不得。最后呢，就尝试把被冰冻的葡萄采摘下来，用工艺继续酿酒。没想到酿出来的酒芳香异常，甜美，非常的甜美。冰酒就是这样诞生的。 真的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所以它就是全球。对冰酒的诞生，一句话来讲，就是它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所以这个错误很美丽，恰好是因为有这个美丽的错误，才给我们带来了今天让我们大家能够享受到的美好的冰酒。那么回过头来呢，可以这么说，冰酒它其实也是葡萄酒的一种。只不过呢，它属于葡萄酒中间的一个小类别，它属于葡萄推迟采摘。到每年的11月15号以后，在-7度持续6个小时以上，让葡萄在葡萄树上，然后采摘这样的葡萄来酿造，用这种葡萄酿造出来的酒就叫冰酒。全世界来讲，目前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标准能够生产冰酒的地方其实很少，真正量产的地方呢，一个是德国和奥地利产区，这是历史最悠久的，也是冰酒的发源地。但是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加起来，到今天为止能够生产冰酒的葡萄园也就不到2000亩。 那产量并不是很高。 产量是很小的。而且呢，由于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这个产区它还不能够保证每年都能生产冰酒。就是有些年份可能它就生产不了冰酒，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整个德国可能大概就只有3-4个酒庄能够生产极少一点冰酒。那么第二个产区呢，就是加拿大的，以尼亚加拉半岛为核心。其实主要呢是在安大略省啊，安大略省这个地方呢，生产冰酒到今天有8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技术其实最早也是从德国引进过去，开始在那儿尝试。但是这个地方是生产冰酒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然宝地。冰酒到那儿迅速地找到了它生长的土壤。 找到了沃土。 对，沃土，所以迅速的就发展起来。到今天为止，其实它的整个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德国。目前整个加拿大能够生产冰酒的葡萄园大概在8000亩左右。 是德国和奥地利的4倍了。 对，一年大概能够生产800吨到1000吨左右的冰酒。这个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产区。 但是就是说，即使说最大，其实它总体的量也是很小的，总共800到1000吨哈。那么第三一个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香格里拉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真正的生产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14年的时间。所以冰酒呢，它因为对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对生产工业的要求都比较高，所以目前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标准，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生产冰酒的地方很少。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并不是即使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之后，并不是所有的葡萄品种都能够生产冰酒。因为有很多葡萄品种，它的挂果时间它就挂不到11月、12月份。那么所以目前来讲，全世界量产冰酒的主要葡萄品种，像德国和奥地利产区主要是雷司令。加拿大主要是维黛尔，我们这个品种是从加拿大引进过来的，主要也是维黛尔。目前呢，雷司令也开始有生产。所以目前真正量产冰酒的主要品种就是这两个，其他的可能有少量的试验性生产，但是产业化的到目前应该是基本上都还没有形成。 听胡总这么一介绍，我们对于全球冰酒产业的一个发展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且也知道了冰酒它到底是从哪儿来啊，它的起源其实它历史很悠久了。1795年第一次是一次突发的一个雪，一场雪，然后正好这个庄园的庄主又不在，然后才造成了一种美丽的错误。而且也说到现在德国呢，也德国奥地利这样也是要看天吃饭的，说不定今年有雪可能就能产出这样的做冰酒的葡萄。而且也说到像加拿大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主产区，我们虽然只有短短14年的历史，那现在我们的产量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目前呢，我们的种植基地已经有7000亩的规模。比加拿大少一点。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能够全部量产，就是我们现在量产的有3000多亩，一年能够产200多吨到300吨左右。大概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全部量产之后，基本上年产量能够达到700吨到800吨。这个就是目前或者说未来几年时间之内我们可能达到的一个极限了。 你看，首先我们有这么多的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环境适合来种这个做冰酒的葡萄。当然要想实现让它全产量生产，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您也提到，不管是葡萄的品种还是它对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的要求，那冰酒这样的一个葡萄酒当中的小众品种，它其实对这个环境，然后包括对葡萄是有特殊要求的，也打破了以往我们一提葡萄酒大家首先想到法国，法国葡萄酒很好，但是在冰酒这样的领域当中好像法国没有优势，它是一个小众品种，它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大家也会好奇，那冰酒除了原材料和环境的选择之外，它在生产上面的技术难点在哪儿？比如您谈到它一开始起源的这个故事，那庄主是用原来生产葡萄酒的技术方法照搬过来生产冰酒，还是说我们在日后需要发现去改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产路径？这个生产方面的技术你也帮我们说一说。 好的，其实冰酒的生产技术呢，它在不同的产区和不同的酒庄呢，应该是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生产工艺。当然最早的时候，其实它的生产工艺跟一般的干白葡萄酒的生产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随着人们对冰酒的研究和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把冰酒作为一个独特的一个小众产品来进行生产和认识以后，那么包括在工艺上、生产技术上，也就有了新的探索、尝试和很多的这种突破， 就是发展变化的。 对，所以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刚才我们介绍了从原材料来讲，生产冰酒的葡萄一定要在-7度，而且葡萄在树枝上持续6个小时，然后采摘。同时还要求采摘的时候，一定是要在原则上是要在每天的凌晨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太阳出来照到葡萄园之前采摘，否则太阳一晒葡萄园，那它因为零下七度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访谈的嘉宾呢，是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过哈，他做的科技创新的项目主要是聚焦在智能汽车毫米波雷达这方面的一个创新领域。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毫米波雷达创新科技公司楚航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楚永言。欢迎楚总，您好。 张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楚航科技的 CEO 楚永言。 之前呢，楚总给我们介绍过，就是在您看来，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毫米波雷达，它在智能汽车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楚总呢再来聊聊您个人的创业故事，以及楚航科技目前都已经成型的哈，针对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成型的一些产品，具体都有哪些应用场景，要和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之前节目当中您提到了，其实2018年成立公司，那之所以能飞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团队的核心人员之前都是在智能汽车领域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哈。您个人呢是在博世集团工作了13年，能不能先请楚总给我们讲一讲您之前的学习专业背景是什么，怎么就跟毫米波雷达跟智能汽车这个领域发生了一定的关联。 就是跟汽车应该算说是还有一定的缘分吧。因为我当初大学是在同济大学汽车系读的，然后汽车系他第一年的时候会读一些德语，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就是交换到德国去，所以 那是哪一年读大学在同济？ 98年 汽车系。 对，然后我们就交换到德国，我就在亚琛工业大学，那个时候因为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转换一下专业，我就转成了电子信息专业。其实我研究的这块跟毫米波雷达还有一些距离，我是做 MEMS， 就是半导体的一些那个器件的生产工艺的。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成绩也比较好嘛，然后被博世集团就是破格，那个时候论文还没有写就已经被他招入进去，因为他正好有一个新的项目想做一个传感器，就是 MEMS， 我们现在叫陀螺仪跟加速传感器集成到 ESP 里面去的一个这个项目，因为我对这块比较有了解，而且我的实习也是在博士做的，所以就直接由我的实习的导师就介绍进入了博士，然后在里面一干就是13年。然后在博士当中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整个汽车行业对安全的要求等级都在提升，所以说他在制定一个相关的 ISO 国际标准叫功能安全，所以07年的时候就博士因为参与了这整个功能安全标准的制定，他想成立自己的一个core team 去研究这个功能安全实施之后会对我的产品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当初大家都不熟悉这个东西，所以说都不愿意去做这个，然后我就自告奋勇去担任了这一块的就是任务，结果一做了10年，就做成了功能安全的专家。对 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做，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新，我不了解啊，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我也不愿意去尝试。但为什么您要自告奋勇跳出来？您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这个尝试新东西的吗？还是说可能觉得没人做，那我来做吧？ 其实有一些相反的原因，因为功能安全就是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产品，或者它只是一个对产品的一些要求和一些设计的理念，就是要求你做产品的时候更多的顾及到它的一些失效模式啊，还有一些失效之后的一些影响， 不是聚焦产品本身，而是聚焦这个产品的周围，或者给它划定一个范围，怎么确定这个范围， 是 吧？ 是的，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很凑巧，因为我做了功能安全，所以说等于说它是一个浮在整个产品上面的一个一个层级的一个系统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参与了博士很多产品的开发，我是包括博士的 ESP 啊，还有它的 iBoost 啊，还有安全气囊啊，我都是这些产品的功能安全经理，所以最后我是做了博士的毫米波雷达的功能安全经理，就有机会接触到了它各种各样的产品， 嗯， 这个其实也是当初的一个巧合。然后说到为什么会接手这份工作，其实因为德国人他们就是对一些新鲜事物就是有可能会带一定的排斥的态度， 嗯， 就是说他们更愿意，他们比较谨慎，比较保守，也是比较那个严谨的，他们对这个东西就是本身不确定它将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途，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去选择。然后我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本身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的领导跟我介绍了这整个背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途，就投入了这一个行业。当初2007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并不太看好这个方向。 你看这比较有前瞻性，而且还感觉是个意外收获，因为我们知道像德国的这种制造业，不管是它的汽车还是它的一些家电哈，这种制造业它是非常发达的，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而且德国人的工作方式还有包括他们制作的东西我们也都知道哈，都是非常严谨，而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去工作去学习，本身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吸收，而且您说到机缘巧合，意外的收获，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去考量他们的这种安全性，然后给他们去设计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一个后来在您在做自己的公司也好，或者说是在这个博士当中10年的这个时间也好，其实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那么发展的这么好，做得到了这种经理哈，了解了这么多的这种产品，那为什么要从博士出来要走到创业的这条路上？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看我在一个舒适圈待久了哈，我应该非常适应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为什么要再做又一次的挑战？您当时是怎么考量的？ 其实这个当中也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其实我在博士做到第5年的时候，当初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回就是中国来这边到苏州的博士来工作一段时间，就是做一些调整。那个时候我是直接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在德国的博士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感觉还没有学完，因为其实德国人的做事方法跟就是我们也是因为一些文化背景的差异啊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我记得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头跟我说，那个他因为博士在中国有分部嘛，也跟中国的一些企业有过合作，他总结得很精辟，他觉得中国人做事方法就是非常以结果为导向的，就是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就是直接往这个目标冲，最后的就是谁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成功的，就是王者，然后谁达不到就是失败者。但德国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工业领域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大家都看到，他会把这个目标分解成各个就是达到目标能够当中要具体实现的一些路径，然后再把这个路径再分解到你当中的每一步你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做事方法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我去把我自己的这一小块把它做好，然后做完了之后我要做很详细的描述，就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当中有什么事情我做的是对的，什么事情做的是不对的，然后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 因为将来虽然说我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后来来了一个人继续我这一块做下去，首先他就不会踩我那些坑，就是我做过表明达不到这条路径，当然是坑会跌下去的，他肯定不会踩到，他就会绕过去，然后我做了什么东西有用的他就会吸取，然后这样一点点堆积起来，最后大家会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当初我跟他也有个争论，到底这样做谁会更快一些。 您这样的一个争论其实就是典型的我们就是发现了问题之后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一个是更注重过程，一个是想快速的达到结果，那到底哪个更快，其实这个要在实践当中要针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去做评判。而且说到了可能运气好的话我们实现了一个结果啊，这是有一个先天的运气成分在，但如果要是运气不好，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失败，遇到了一些坑，那如果你过程记录的非常详尽，下一次就可能避免落坑，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快速的达到这个目的地。这其实是之前的这种争议，那这种争议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一定的触动？ 是的，所以说我们当初就在想，因为中国和德国的这个思维模式，也不是说中国的思维模式，因为美国的思维模式也是类似，就是我们可以总结为一个是 bottom up， 一个是 top down 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说美国人更明显一些，他如果想自动驾驶，我肯定是先想一个顶层架构，我想实现一个什么功能 robot taxi 做什么的作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去盈利，然后把整个故事讲完了之后，我再去考虑技术上面我们怎么去实现它。然后德国的工作模式是倒过来的，我先想一下我有什么东西，我有雷达，我有摄像头，我有激光雷达，我有超声波雷达，我可以搭一个怎么样的系统，然后搭完了之后这个系统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如果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做。所以说之前就发生了，有可能那个故事大家都了解，就是磁悬浮的事情。磁悬浮其实是我们亚琛工大发明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所发明，但最后没有在德国落地，就是因为他们从底层去往上考虑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商业模式有可能不一定跑得通，不一定赚钱，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环保啊，有些问题，所以说最后没有跑通。这个是等于说一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我们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就是完全 top down 或者是 bottom up， 我为什么不能两条线一起走？就是说走一个这种结合的一个方式，我可以从市场去收集一些我的一些需求，然后我也可以踏踏实实自己先做一个平台，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再去把这两个东西去做一个对接，然后让它碰撞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出来，当然也是有难度，我们实际操作下来，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想的一个原因吧。而且就是另外一个很让我触动的故事也可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因为当时我决定回来创业的时候还跟我们的就是一个博士的德国同事聊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比较感触的一点就是说，我跟他说我要回去做毫米波雷达，因为当时博士做的也是毫米波雷达，我们就是竞争对手，然后他跟我反而说，他说我非常支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等于说现在中国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就是其实还差一点点对质量的这个重视，如果中国的产品能够在质量上面有一个提升的话，真的有可能秒杀德国所有的企业。 这是从他的嘴里头说出来的这样的话哈？ 对，是从德国人的嘴里说出来，因为博士跟中国接触比较多嘛，他因为来过中国非常多次，经常他也看到中国这个变化，大家也都知道德国造斯图加特21的火车站造了12年都没有动静，然后中国的高铁就是一年一变样，所以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着急，但是就是有可能他们有一股放不下的一种自尊，所以说对某些产品质量上面做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吹毛求疵。就是他给我还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博士西门子不是有一个合资公司做那个就是家电，博士西门子做一个洗衣机，他买回去之后可以做工作15年，就都不会坏掉。有可能一家民营企业做了一个洗衣机，你买回去有可能洗一个星期就坏掉了。这两样产品其实都不是客户想要的，因为现在这个智能设备发展这么快，你一个工作15年的洗衣机，因为它贵嘛，它在质量上面有投入之后，它肯定会比那个工作一个星期的洗衣机要贵一点。但其实工作15年并不是客户的需求，因为现在智能设备发展，有可能每年我就要迭代一次。 是，我说不定下次想换一个烘干一体的，对吧？然后你这也没坏，还挺老贵，我还舍不得，是吧？ 我心里面就舍不得，不想去扔掉，因为挺贵的买来。但是你买了一个别的就是不知名的产品的话，一用就坏，心里面也很憋屈。所以如果有一个这种折中的方案，就是做一个一年左右的洗衣机，又不停的迭代，有新功能，就是有一点质量保证，也不要马上就坏，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希望的一个方案，但是怎么去实现确实是有很大的难度。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等于这样两个小故事给你带来的这种创业的动力，就是一方面你希望把我们的优势和你在博士看到的德国人的这些优势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找到一个能够集两家所长啊这么一条路径，想试试看能不能走得通。另外也受到了这位德国同事的鼓励哈，认为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大，而且呢中国人的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如果在这样的一片沃土当中做创业，有可能会真的实现我们在产品质量，然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很好的展示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您是在哪一年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告别了博士回国创业？当时选择的是在这个苏州吗？还是在哪个城市啊？ 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到了合肥，是那个18年的9月9号，我们整个团队都到位了，所以说到今年9月9号正好是3周年的时候。 那当时您说到的团队，那从创始人团队来看，楚航科技给自己的定位是典型的硬核技术派，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定位？你们的硬核技术体现在哪儿？ 因为其实我们三个，包括我们另外那个合伙人，我们四个创始人，我们都是技术出身的。像我本人是做系统这块，做功能安全的，我们的 CTO 他是专深耕微波射频领域，对这一块绝对的国际顶尖的专家。然后我们另外那个合伙人 CO 他是专门做结构件，做 CAE 这块也是专家。 嗯， 所以另外一个是做软件的，所以说我们都是技术出身，所以我们觉得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你不能一个技术的出身的人说我来做商业模式，并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就像前面说的，我们还是有一股就德国人这种想法在里面，就是我最终的目标有可能并不是说我希望我这个公司能够做得多成功，我只是希望最后我能为这个汽车行业能做点什么事情，就是最后能留下点什么。所以说我是技术出身，我当然要从技术出发，我从别的方向出发这不是我的专业方向，我根本留不下什么东西。 嗯，所以公司只是一个平台，是你们展现技术的平台，是要想展现技术必须有这么一个公司，而不是说为了我需要有这么一个公司让它给我赚钱或者是盈利或者是上市等等。你们更多还是从技术层面考量，我的技术如何落地，如何推向市场，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团队都是一起从德国回来的吗？还是你之前哎呀需要跟以前的这些朋友或者是这个不同领域方面的技术大牛，然后我们需要联系说哎咱们弄一家公司吧，大家是一拍即合还是被你游说来的？ 我们算是一拍即合吧，我们因为团队都是从德国一起回来，我们四家人一起回来，我们还是挺有决心的，把德国的房子都租掉，然后车都卖掉，家具全扔掉， 拖家带口回来的。 对对对，打了一个集装箱，20立方的集装箱，又把一些小孩子的东西都运回来，3个月漂洋过海。因为其实我们团队大家磨合了也有一段过程，因为我们在德国的时候自己搞了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事业，就是因为我太太是老师嘛，做了一个中文学校，教当地出生的那些中国孩子就是语文，因为当地出生的孩子母语都是德文嘛。 嗯， 所以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大家自己一起搞起来的，也是互相有些知根知底，而且是公益性质，大家都了解对方要的是什么。就像前面您说的，我们这个公司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所以说后来回国了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吸引了一些就是各行各业内有各自都有自己特色的一些团队成员，把我们这整个公司才填充起来。因为一个公司光有技术肯定也是不行的，在市场端之前我们都是一直有缺失，后来也有一些市场包括一些管理的一些大拿加入之后，就是现在的整个公司看起来才相对比较饱满。 你看3年的时间，然后之前是毅然决然四家人啊，这个拖家带口漂洋过海回到了 祖国，然后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市场当中，开拓你们的空间，新的一个平台。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市场，那么从市场战略层面哈，现在储航科技的产品我看到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车规级的，一类是消费级的，这两大平台。那么这样两大平台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具体三年时间我们都积累了哪些产品，那是不是已经可以实现量产了？回国之后的这三年时间是不是已经硕果累累？有没有达到你们几个人之前预期的目标？ 硕果累累还不能算得上，但是也有一些小的成绩吧。然后我们预期的目标其实也没有跟我们现在状况有比较匹配的结合，因为我们开始就是也比较单纯，想做一个类似于像德国的那些所谓的隐形冠军的企业，就是把自己的技术积累好，然后做得比较好，然后等于说找一些合作伙伴，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事情做成。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你在做产品的时候，你需要引入一些市场的一些就是思维，更接近市场去做一些这个产品的布局啊，包括产品的定义。所以说我们才会把产品就是也做了一个分类，一个是车规级，一个是消费级。当然车规级肯定是我们的主营方向，是最主要的一个平台。 我们以前中国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现在你发现这个市场对你的要求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你得吆喝，你得知道这个让市场知道你，对吧？不能说我们有好产品啊，我们就天天就是在那儿低头就研究产品，我们的这些产品也是需要把它包装，然后让市场认可，让车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接受。所以这个可能是以前你们专注做技术，然后后来成立公司之后需要再找专业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管理人员给你们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弥补。 是的， 针对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车规级，一个是消费级。那我想问问这三年的时间你觉得储航发展的还算顺利吗？那回国之后你觉得创业环境给你的实际感受又是什么？ 顺利的话，以我们自己的定义，我们已经觉得非常顺利了，但是这个当中经历的波折有可能从旁人看起来就不能算是顺利。但是我是觉得这整个的创业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可以说那个被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创业的时机。就不管是从我们行业来说，还是从整个创业的氛围来说，国家就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然后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些各方的一些支持，包括政府端啊，还有一些资本啊。然后从整个行业来说，中国的汽车行业自主品牌终于发展到了一个就是能够跟国际上抗衡，甚至不只是弯道超车，直到都能马上把他们 PK 掉的一个阶段。就是等于说大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当初在德国工作了13年，我们每年都在关注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在找一个机会就是切入，能够回来为国家或者为汽车行业，中国汽车行业做点事情，就是被我们等到了这个时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阶段，通过新能源汽车转型啊，包括智能驾驶啊，包括整个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重新的定义，就是软件定义汽车啊，都是我们可以发挥的一个战场，一个空间。如果在这个环境下面只要愿意奋斗，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达到幸福的目标。 是，其实我们之前采访的很多嘉宾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现在国家鼓励创业创新，也提供了很多不管是政策方面的宏观指导，还是实际的一些扶持和一些这个市场的这种环境的建设，其实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哈，像楚总您带领的储航科技这家企业能够真的实现你们当初回国的这个梦想，在为中国的智能汽车制造的这个产业当中贡献更多的力量，也为我们的使用汽车的这些消费者提供更多可以信赖的我们民族自己的一些品牌和产品。那么非常感谢楚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感谢。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会同步播出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